在哪里有预购，对了没有，错了没有，爱到底算是理由还是借口。 家的日子总是相对无语，通向远方的路，左边是我，右边是你。

着你，雨水轻轻叫我别再追。残存深夜中，我需要你的爱，可是却无处寻找你影踪。平衡我的伤痛，心碎的我越中穿梭，找寻你影踪。没有爱的我并非是我的错，不过是你不爱我，把爱留给我，找寻你影踪。没有爱的我并非是我的错，不过是你不爱我，把爱留给我，别让我独自守夜空，别让明天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林平演唱的《走廊》，小虎队带出的《难得知心朋友》，苏永康和李彩桦演唱的《意犹未尽》。 走了 真心对我，难